成长每一天，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靓号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1000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前半夜，本市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截止到昨天23点，西北地区降雨量为2.0毫米，东北地区1.1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了怀柔、雁栖、西山子36.5毫米，延庆局地出现了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转阴，有轻雾，东南风2-3级，气温25到27度，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西三环丰益桥到苏州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还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以及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啊， 又是你们俩， 高磊呢， 回不回来了？ 他现在正游离在佛罗伦萨、突尼斯、威尼斯，总之是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嗯， 他也快了是吧？ 我们祝福他， 也是玩不了几天了，蹦的不了几天了。不是，因为 天的 好多问题都在问，比如天热想吃雪糕，说请问高磊还回不回来了？我们都想他了呢。 你问我们，我们问谁去？ 不然再说王一大帅早上好，我猜高磊还没回来， 哎， 苗山还没起来， 哎， 一会儿就要上班了，提前向你问好。这有一半你说错了。苗山以为今天是他上班，他这还真起来了。 哎呀， 听说是我上班，又躺回去了。 哎， 不过啊，周一的早上虽然这个天气一般，有点阴沉有雾啊，希望大家还是能打起精神来迎接这一周的开始。 没错啊，另外呢，今天其实你会发现路上可能好走一些了啊，因为小学生应该都放假了， 放假了 啊， 但是能见度一般啊，开车的时候还得留神慢着点。 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一会儿新闻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说到，就是高校的首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开始寄送了。 哎呦，这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啊。 对，这个当年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非常的焦急。 那信封我还留着呢。 哦呦，是吗？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通知书不知道哪儿去了，就只剩一个信封。 光留了一信封啊。 对。 那我们今天啊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这样啊。各位，你们还记得当你们接到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当你们考出好成绩的时候，家长曾经有过，就是家人 对 有过什么样子的表现吗？ 想起哪个说哪个。 对对对，您比如说您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大学录取通知书，家人都干嘛了，对吧？然后那个你或者你不说录取通知书，你某一年考了一个好成绩，你一直都考十分，你突然有一天考了十一分，哇，家人很高兴啊。 老师算错了。 对吧？那这个都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啊和表现？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对对，您找那个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 对 啊，公众号上呢，您来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提到的重点内容，包括呢高校首批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送，另外呢大学也送出了特殊的毕业赠礼，比如说烹饪技能课啊。 哎呦好。 世界杯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处处可见中国制造内涵更加丰富。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来关注一下高校录取通知书的事儿。日前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式启动，那各大学录取通知书将会陆续发出。按照规定，录取通知书需要在本批次录取结束后一周寄发 对 啊。一般七月是提前批和本科批次的发放接收时间。录取通知书作为由高校统一发放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通知文书，越来越成为高校展示的一个窗口，像西北工业大学嵌入虚拟现实技术，让录取信息动了起来，学生可以查看校情、校史介绍、学科特色展示等主题内容。还有华东理工大学在入学通知书文字的正下方印着录取考生的彩色照片，使得录取通知书像毕业证一样庄重和值得珍藏。那今年清华大学除了大胆突破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之外呢，随着通知书一起寄出的还有该校校长邱勇送给新生的特别礼物，科普经典名著从一到无穷大。 哇， 还送一本书。 对对对对 对，各大高校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送工作呢仍采取邮政特快专递 EMS 的这个方式啊。考生可以凭借着手机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和录取通知书邮件号查询，及时掌握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寄递时间以及投递的时间啊。 想想那会儿就是一张打印的白纸和一牛皮纸信封哈。 对对对， 现在据说特别炫， 而且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途径知道你有没有被录取 啊。 原来的时候都是干等，就你能接到就是接到， 就是收信的那种怦然心动。 对对对，你接不到那就说明你没有考上。哇、那时候这个天天的，就尤其到 坐立不安。 对，到了日期的最后那几天的时候、简直了，我跟你讲。 希望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当然了，梦想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也是有很多种的，对吧？也别这个单一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生病住院的事儿啊。北京要建这个医院社区双向转诊的预约平台，也方便的居民挂专家号啊。那我们最新获悉呢，2018年北京将建立完善的大医院优先接诊这种基层转诊病人的机制，专家号优先提供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病人实名制预约，居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可以完成预约挂号和转诊。目前常见病和多发病患者呢仍然倾向于到大医院就诊， 并且直接挂专家号啊。这是人家北京市医改办综合处处长介绍的。 嗯， 而2018年呢，北京市将进一步强化预约挂号促进分级诊疗的作用，推广建立医院社区双向转诊预约平台，社区全科医生为患者优先预约大医院的号源，那么促进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呢下沉基层。 哎哎哎， 就有这个日常的毛病，就是其实就 得个感冒，嗯， 挺好的，人又少，就近看挺好的， 嗯嗯，不是得感冒挺好的， 对对啊，得感冒有的时候也还行 哦， 排排毒啊，你要一年不感冒其实也不太好 哦，就是生病然后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对免疫力 啊，进攻防守的能力啊。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医院三伏期间开通伏贴专诊 哦，贴伏贴了。 哎，这个7月17号将会进入到2018年夏季的头伏，全市多家大医院均推出了三伏贴这个贴伏服务。 这还没到头伏已经这么热了，头伏得热成什么？ 我也在想，前两天的时候，我39度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哦， 他以为大三那会儿以为对已经入伏了 啊，就后来发现那只是立夏，好像 我们已经伏了啊。 那个有些医院啊，2018年还开通了伏贴专诊，方便市民就近选择。今年包括北京中医医院、首尔所、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东城中医医院等陆续开展贴伏这个预约诊疗啊。 嗯， 那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季气候炎热、人体阳气最旺盛的客观条件，用特定的中药在特定的穴位上这个贴伏，以治疗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不是说冬病夏治就冬天得了病放到夏天治啊。这个三伏贴啊是冬病夏治的方法之一， 是冬天容易犯这个病。 哎，对，是一种积极的防治虚寒疾病的有效方法。那我跟你说，高磊7月17号之前肯定回来，因为他得去贴三伏贴， 他 得防虚寒呢，对吧？啊，三伏贴是这个贴伏啊，适用症状包括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等多种肺系疾病。 哦、 那这个高磊里边没有啊。三伏贴适用于成人、6个月以上的儿童、咳血、孕妇、结核、过敏等等这些体质的人要慎用啊。另外呢，这个分4个伏贴，每个伏贴贴3次，每次30块钱，总共是360块钱， 还不贵。 哎，一次就诊就可以全部取走伏贴，医保报销。 其实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好方法啊， 嗯， 就是您得坚持贴着啊。有的人贴完之后回家老接下来， 嗯， 那就不能管用了。是不是？ 嗯， 再说说这个要防范一个疾病啊。北京市疾控中心7月初发布的最新疫情显示呢，北京市手足口病已经处于中高度流行期。手足口病呢是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之一，在夏秋季比较常见。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比较轻，大约7天就可以自愈，每2年为一个流行周期。相关专家提示呢，手足口病高发期间呢，建议家长您不要带孩子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平时也得要注意观察孩子的状态，比如体温、手足口部是否有这种丘疹啊、疱疹啊等等。如果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手足口病传播的途径比较复杂，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啊、鼻咽的分泌物啊、唾液，以及接触其他传染这种污染的玩具、那么水杯等物品或者环境而感染。 再来说一个啊，上周摩拜单车宣布开启全国范围内无门槛免押金骑行，这也意味着超过2亿摩拜单车用户可以享受免押金骑行服务，无任何条件限制。 刚才尝试了一下， 我刚才尝试了，已经退款到账了，好像。 真的吗？ 啊、就是我刚才那个这个就尝试了一下， 马上就 跟大家说 一下， 打开这个登录了以后啊，打开我的钱包，然后呢，它会在我的钱包底下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一会儿看你看到余额、我的红包、什么微信免密这些，但是呢，它会在底下有一个小条，上面写着啊，你已交押金，你点那个进去查看， 哦、 然后里边会有退押金这条。 我也发现，就是现在反正比如解除一个东西、退一个东西，它那个字儿啊都在叫旮旯，还是小、 哎、 是吧？ 就是能别找着，不，当然人已经承诺， 对对 承诺就 退了就不错 了、啊， 不错了、啊。 对对对， 而且退的。大帅都发财了吗？现在， 哎呀，哎呦， 一会儿中午请吃饭啊， 好多钱啊！ 故事。 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 好，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有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或者是你曾经考过了好成绩的时候，家人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笑看人生说啊，有一次考了全年级第一。 哎呦，好，那什么奖励？ 给煮了俩鸡蛋。 哎呦，没事 没事， 这个勋章印在你的心里。可能是因为啊，你一直都学习很好，对吧？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考了第一啊，这不是正常吗？ 要不然就是那会儿是不是家里不太宽裕啊？ 哎， 也有可能哈。 哎，就各种具体的情况嘛。还有一位叫暴力小萝莉的，特别逗啊。刚才我们说了贴三伏贴，然后他说：“哎，大帅，我刚刚没听到三伏贴去哪贴呀？”我第一次要本人去吗？啊， 那要我去，知道这病症在哪？ 哎，是你要我去。我要贴我身上能把你治好，我觉得这个可能问题更大了。 我给你一勋章吧。要本人去啊。然后呢，你像北京中医院呐、东城中医院、清华长庚医院，很多医院都有啊，你可以查一查。说说这个天热不想吃雪糕吧。 好的好的，你说。 初一那年考第七。 哦， 语文全班第一。 哎呦， 后来我爸跟别人聊天说起来呀，去给我开家长会的时候，坐我那位置，听老师各种表扬我，各科老师轮番夸我。 哎呀， 爸虽然表现的没那么明显，但心里都乐开花。 哎呦， 但是表面上表云淡风轻， 云淡风轻， 谁没见过 这孩子？就是 随我。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家我们家遗传。 哎呀，真是。然后一掉头，呜耶啊，各种出去吹啊。好，来再看 孩子太感人了、 哎、我们家的孩子真是，哎呀，你说也没好好管他，又考了个第七，语文还全年级第一。哎呀， 哎，你说烦不烦、啊、 哎，真是。 我这样的家长估计也不会教出这么优秀的。 来看一下，还有冯毅说，感谢大帅，我都不知道可以退押金了啊。你看听我们节目是吧， 对， 各种 现在有用消息都 生活常识啊，都会这个收获到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比较长的新兰吧，看看新兰的。 好吧， 说完了我们就继续跟大家说新闻。 哎，说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有个故事。记得2011年的高考发录取通知书是用 EMS 寄的，今年也是用 EMS 寄的，而我又是 EMS 的客服，每天能接到家长们来电查询呐，有的家长没有查到就态度恶劣，有的查到了还谢谢我们，没查到的后来查到了吧，又来了和你道歉。 哎 呀，你说这个变化真是见证了很多很多。哎呀， 这个 起起伏伏。 其实这个你看也是反映了家长的一种，就是那段时间的那种焦虑，对不对？ 对 哦，但是你再焦虑，你不能去骂人客服啊。 哎，但是他还能道歉，我觉得也不错，是吧？你说这 你这没收到是吧？你好好问问孩子呀， 毕竟不赖，对对，毕竟主要不赖客服。 对，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考了好成绩，或者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人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表现？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们再来关注两条资讯啊。首先来说一下二手交易平台，就是有的时候会买卖手机什么的，对吧？啊，那买手机订单成了充值订单，警方呢就揭秘了二手交易平台手机消费的一些陷阱。的确是这些平台呢也会有的时候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钓鱼的地方啊。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平台以低价抛售二手闲置物品为诱饵进行诈骗。那警方介绍，一些不法分子借助平台上传实物照片，并以低价来吸引买家的眼球。当受害者有意向购买的时候，不法分子往往会先通过微信、QQ 聊天等方式套取相关信息，然后利用假的链接地址生成订单，再诱导受害人按照他们提供的二维码、支付宝等链接账号进行交易，达到骗钱的目的。 其实那不是买手机的二维码，对吧？警方就提醒广大市民呢，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官方网站，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品你得有所警惕，凭什么这么便宜啊？ 对对对， 不要轻信这种低价推销的信息，更不要点击卖家发来的链接地址，谨防落入这种消费陷阱。 对，就是一般你要是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它会有自己的官方的那个就是达成交易的 统一的一个 窗口，你不要私下接受他的东西，另外也不要加他的微信跟 QQ， 对吧？ 你想那二维码哪能表示交什么钱呀？它就是一个收钱的方式，对吧？再来关注呢，明年的4月15号开始禁售无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这是一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近日发出了公告，电动自行车将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 CCC 认证管理。2018年8月1号起到2019年4月14号止，电动自行车这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要转，刚才咱们说这个 3C 认证的，这是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呢，这个许可证可与 3C 认证管理并存，电动自行车产品应凭有效的生产许可证或者 3C 认证出厂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来使用。自2019年4月15号起，电动自行车产品没有获得这个 3C 认证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2019年4月14号省级的质监部门注销所有电动自行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这就应该越来越严格。 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说到大学毕业季啊，现在作为大学校园的主力军，95后们紧跟时代潮流，思维活跃，但也经常会被人们贴上不懂生活、自理能力差、高分低能等标签。为了让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生懂得生活，北京科技大学为即将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毕业赠礼，就是烹饪技能课。烹饪技能课啊， 做饭呀、 哎，重音错了啊，对，就是教大家做饭啊。 技能课，作为这个，你看看啊，这个距离上课还有20多分钟，作为教室的这个洪博源迎来了第一位参与者，计算机专业的男生小刘。他说呢，他是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了办这个烹饪课的消息，自己做饭的机会非常少，做的时候还要在网上各种找菜谱教程，今天能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厨师学习，感到十分难得啊。他认为做饭和计算机外语一样是一项必备技能。据了解，前来听课的学生当中有不少是男生，在处理食材的环节，第一个自告奋勇切鱼片的就是男生小周。他介绍说，我可是为了女朋友来的。因为我们课题组经常要出差，一般都是吃外卖，有一次想给女朋友露一手，没想到还露了怯了。女朋友说我做的太难吃了。正好学校有这个机会，我就想来跟大厨学学好手艺啊，回去让他心服口服。 其实那个人北科大后勤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啊，希望这门课能够把学生们领进门，教他们食人间烟火，让他们重视生活能力，做到全面发展。我说太应该了，我前两天刚跟那个跟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聊天，他说哎呦，现在的这些年轻员工你不知道啊，真的是让他加班不干，让他那个让他那个什么出去发个传单啊不干，然后呢让他干什么不干，这个不干， 不说不好了还不爱听， 说这对让他干嘛， 哄着他， 然后呢说劳动法背的特熟， 那倒是对， 这倒是对， 知法守法的。 但是他就说哎呦，现在我跟你说，他说请一个员工来简直就是请一公主王子， 但是其实自己会做饭的生活质量绝对会提高的，吃个可口的，对吧？还有一项技能，还能省钱。另外我要觉得北科大后勤相关的负责人说的话，你看都特有水平。食人间烟火，你说这北科大了不得？ 北科大应该是以理科为主吧？理科应该是理科校吧？ 虽然是个综合类学校，应该， 但是说的很文艺啊。 啊，对。 星星笑地上的人们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过去的我选择放，但他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曾经的那个女孩许下我永 远。哎呦，有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哦、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他一般发过来都会加前面加两个字，匿名。 匿名 啊，今天没发我就读你名字了啊。国杰说了，说我的故事，高考报的清华大学，最后和分数线差了3分， 哎呦， 最后去了一个不知名的省内大学，但是在那里我4年里没有自暴自弃，努力在图书馆自学，现在我在中科院搞自己喜欢的计算机研究，我不后悔。 您不用后悔， 哎呦， 特别 棒，太 棒。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条微信特别适合于即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各位同学。 是是是是是， 可能这个通知书是你意想中的大学，也可能不是你意想中的大学、嗯、但是无论是在哪里，其实都要看你自己如何去奋斗， 对对对， 如何去学习，对吧？ 我们老说有志者事竟成，好像说起来只是个道理、啊、 对， 现在有一个鲜活的人物 是 在我们身旁， 对，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里，哪个学校都有图书馆，就看你去不去、嗯、对吧。 那我念一条匿名的啊， 啊好， 说我们出发吧的大神们，今天上级来检查工作、 嗯、 我们一切顺利吧、 哦、 多年听节目感觉到好像听众有什么事给你们留个言都会很顺利， 对，这是大家一起给你鼓劲加油啊，你们今天一定通过检查啊。 哪个单位？ 他连名字都腻了，告诉你哪个单位啊？ 好，查一查。 哎，还有一位叫红旗的朋友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儿啊。还有新兰说：“大帅，我老公的押金还没退。” 你那个确实退了吗？ 我这个退了，已经到账了呀、哦、 就是我们一说了之后可能有点挤，所以您爱人押金就没退了。 哎，您这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嗯、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悦己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平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昨天前半夜北京市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截至昨天23时，西北地区的降雨量是2毫米，那东北地区是 1.1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怀柔、雁栖西山子36.5毫米，延庆局部地区出现了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您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早晨多云转阴，有轻雾，东南风2-3级，气温25到27，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西部地区、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啊。东五环北向南的方向，白家楼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目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七棵树桥。而在北五环西向东的方向，仰山桥到顾家庄桥车多，另外呢北苑桥以东也是有事故的，占用了右侧车道，后车呢请提前避让。而在西五环南向北方向，园博园桥以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还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在早高峰的时间请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么上周五呢，国际金价依然波动不大，美盘公布的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21.3万人，预期19.5万人，美国六月的失业率 4%， 预期 3.8%， 喜忧参半的数据呢，令金价短线拉升后快速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55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购买专享的买赠活动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哎，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尾号轮换有变化啊！ 啊、哦，对， 今天开始周一是3和8， 3和8， 对、啊、对， 明天是4和9， 是，您往后推一推啊。 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咱们来说一说，因为说是这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将会陆续发出了。那其实每个人你能回忆起当年你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人都是如何表现的啊？都有什么给了你什么样的奖励，或者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或者是你想不起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了，那你就想想有自己考得好的时候，家人有过什么样子的表现吧。哎，王一。你这个作为一个学霸，是不是你这个有当年录取通知书拿到的时候有印象吗？ 录取通知书拿到没什么印象了，因为是上那个信箱里我自己翻腾的、哦、但是查分， 我就说你， 我那年第一年可以电话查分，然后00年嘛，2000年高考、然后查了之后我弟反正特别激动，就比我们家任何人都激动，四处打电话。哎，我哥考的可好了，我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成绩不好，他就四处跟我说你考的好了，我们就吵了一架。然后跟人说宣传，你知道宣传语这，哎呦进了前1000，你说这是什么宣传语？这能证明考得好吗？ 哎呀，行啊，高考千军万马能进前1000就不错。 那是他分析的进前1000，问题没有。 这还没到1000， 我不知道啊，这谁知道他怎么推演出来的呢？就是 对， 就是 是这个也没有个综合排名啊。 他作为一个理科生， 那你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你家人没有比如说摆个酒席啊？ 啊，有， 对吧？ 和朋友一块吃饭了，在朝外大街那儿的时候， 是吧？这个 还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会儿叫好易通还是快易通的一个 快易通 词典 哦。 上大学的时候给丢了， 哎呀， 哎呀，就丢在那个10几号教室来着。是不是你给捡着了？ 所以各位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到底是，就是您获，这不是获奖了，您拿到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考了好成绩之后呢，家人有的什么样子的 表现？ 因为我主要看到了韩问了一下， 对大帅进行了暴击， 就是说周五中奖的野生动物园的门票怎么还没发呀？是电子二维码生成吗？是这样，那个我还没报上去呢啊。 哎，周五发的这个门票啊， 对，你 趁我不在， 你想要啊？ 不是，趁我不在，你没有发奖。 哎，对，那个我到时候会给人报上去，报上去以后，人家是动物园来联系你们啊。 我们出发吧节目经常会有奖品发给大家， 对， 唯一获奖的好方法就是经常连续性的收听， 哎， 就不会错过。 再来说一下林，他说啊，一帅你们好，每天上班路上都听节目，但是没时间发信息，暑假了，终于可以在家听节目了，是在这互动吗？没错，就是这。您是学生吗？ 对， 我看一下， 远远的有一个小姑娘， 那 看见，你看到吗？她的头像照片， 要么是她本人，要么是她孩子。 哎，我想跟你说，这是谁给你拍的这张照片啊？这个构图有问题。 远处的一点是这个人。 还有，再来看一下，灭妆法师说了，初三的一起期末考试前，我得了肺炎，住院了半个月，体育缺考的情况下，我总分仍然拿到了全班第一，体育还缺考，哎呀，那也就少了好几百分呗啊！然后呢，把我爸给高兴的呀，给我买了一套《世界五千年》，就冲你这礼物，我跟你说，你不考第一都对不起你这书，我跟你讲，说从小就喜欢看书，各种礼物都是书， 多好啊！ 你看这孩子， 家长得省多少钱？ 哎呀天， 你要买别的多费钱。忙里偷闲说早安，看你俩对高磊那嫉妒劲儿，人家高磊也没少上班啊， 是吗？ 就记得我女儿高考那年，考完第二天就报了三个月的健身 哦， 还有外教英语班， 哎呦 这么好学，入学军训也没掉链子，没生病，很充实丰富。我们的奖励那就是掏钱呀， 哦， 你以为那些班都不要钱呀？ 啊， 不是他闺女自己要报的 啊， 就是查分不敢自个儿看 哦， 啊，让我们代劳了再告诉他，知道第一志愿报上了，他就该玩玩，很踏实。 嗯， 他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和他的毕业证书都保存得很好。 嗯，你看这位做妈妈的啊，已经高考都考上了。还来个英语培训班啊？ 哦，对对，鲍布兰说文曲星，对，是文曲星。他说对， 哦，是当年送你的那个东西是吧？ 对，是文曲星，很小，掌上的词典，就紫色，特漂亮。 哎， 我放在背兜里了，下课忘拿了。 好，你现在都能记着，你当时为什么不回去找找？你说，好吧， 我就一会儿再跟你说这事儿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为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继续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这个在中超当中的一条重磅消息啊，就是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官方宣布正式与巴西现役国脚西班牙巴塞罗那队中场球员保利尼奥啊这个签约租借加盟一年。 对， 近日保利尼奥将会飞回广州报道，与广州队一起征战中超联赛，全力夺取中超八连冠。其实这个保利尼奥，我们知道熟悉中超的人都知道啊，他对于恒大的感情也是非常的深。 嗯， 即便当时去飞到巴萨去签约的时候，穿的还是广州恒大的队服啊，所以当时也是感动了无数人啊。当年那个广州恒大无论是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能够发来祝贺的短信或者是消息， 所以这回来真是深得 对对对大家的期盼吧，众望所归吧， 用一个台词说振兴甚慰。 包括他其实今年在这个俄罗斯世界杯上也有着上佳的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归来对于中超的其他对手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消息啊。 对，你可以念一下他全名嘛。 那他的全名我看看啊，哎，谁知道保利尼奥的全名叫什么？来，不准查，估计没人能记得。他叫何塞·保罗·贝塞拉·马西尔·保利尼奥， 不是如尼奥尔吗？ 保利尼奥 啊， 哦哦哦，何塞·保罗·贝塞拉·马西尔·如尼奥尔，那保利尼奥从哪出来的？他可能 说完之后发现是俩人， 哎，简称啊，我估计 简称也 暴力鸟啊，所以他在中超的外号叫什么呢？你知道 啊？ 叫暴力鸟， 啊， 因为他们叫尿暴力尿，暴力尿，暴力尿， 这还是个外国人说外国人的名字， 哎，对对对 啊！还有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嗯。 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有。西班牙媒体马卡报爆出了说葡萄牙巨星 C 罗曾经收到了一份来自中超的巨额报价，知道是多少钱吗？2亿欧元。两亿欧元是多少钱？ 一月呀，一年。 一年一个月，你疯啊！你要两亿欧的， 这我也要疯了，现在我也要疯。 两亿欧的合同，但是 C 罗不为所动，选择了拒绝。哎呀，主要是确实是不差钱啊。 他不爱吃中国饭吗？ 估计他是怎么着？人现在这些球星当打之年的，还得总感觉还得在欧洲再闯一闯， 都可以。 啊、 他眷恋自己的家乡嘛， 嗯、 啊，来了我们欢迎，不来我们也不怨念。 对，不来我们也祝福，好吧？嗯、但是好像是说那个 C 罗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尤文图斯传出各种绯闻啊，说是有可能会加盟尤文图斯，而且据说是这样，听说了 C 罗要来的这个消息之后， 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是吧， 尤文图斯的股票就已经大涨、 哦、 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就把他的转会费都涨出来了。 你 就说这个球星的力量，我、哦、天哪、啊、 你就说放出消息这个人这心是什么心肠。由此我想到了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 哦， 哎，乐乐说今天我们公司上市，祝福我们吧。 哎呦，你说 上市公司，你是不是总裁？ 哎，我跟你说，都跑我们这儿许愿来了是吧？那你们拿点原始股还愿呀，倒是。 嚯！ 好，接下来 你比高磊要那些什么香蕉、肥皂什么的都是贵重多了。 再来关注一下举重竞赛级别面临着大变脸这个事儿、啊。 对对对，那么国际举重联合会执委会日前决定设置全新的举重奥运竞赛级别和世锦赛的竞赛级别。 嗯， 其中奥运级别从原先的男子八个级别、女子七个级别变脸为男女各七个。 嗯， 如果六号的国际举联代表大会通过这项决议呢，国际举重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嗯， 据了解呢，男子项目啊，奥运竞赛级别更改为61、67、73、81、96、109公斤级， 嗯， 和109公斤以上级， 嗯， 女子项目奥运竞赛级别更改为49、55、59、64、76、87公斤级和87公斤以上级。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最新设置的所有级别当中，没有一个级别与现行的级别相同。国际举联还宣布，新的级别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就将正式确定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竞赛级别。 嗯， 目前国际举联尚未公布今年11月的世锦赛是否会使用这新级别。这个一变的话、 嗯、 这运动员的体重就都得跟着改、啊 哎、这真不容易。我看到他们有的为了比如说在比赛前减到那个重量不吃饭、啊、 有的要吃有的要减、 啊、 真的是这样的、 哎、真的。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来看看大家啊、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人有什么样子的表现，然后呢或者是您考了 好 成绩的时候家人有什么表现啊、来读一条王军的，他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我爸妈都给激动坏了，可高兴了，然后需要几份复印件，于是呢我爸爸就把通知书用袋子左一层右一层包好， 哎呦， 放到了车里准备下午出去复印，结果下午我爸去车里惊悚的发现录取通知书没了，然后这个时候一家人 这得报警吧，这 对啊， 太紧张了， 经过一番查问，我妈说啊，车里那个红袋子呀，那不是垃圾吗，我给扔了呀，我的录取通知书就这么被我妈扔了，你们相信吗？ 这和上一个妈有区别，这 后 妈还留着。 对，后续我和我爸发动整个小区的物业人员一起帮忙去翻垃圾桶，末了也没找到。 哎呀， 对于这件事情，我妈一直是特别愧疚，坚决不允许我和我爸提起这件事。 然后你都提到广播电台来了， 是这样， 全北京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他妈愧疚的方式也特别逗啊，说愧疚的方式就是 不许 你们不许再提。嗯， 那跟我妈是一样的 啊，做了错事儿，我很愧疚，你们不许再提。 嗯、他内心太受煎熬。 哎，对对对。 哎呦，这种事情，这听着有点像小说似的。 哦，真的就被扔了的。 那后来你是怎么办了呢，王军？ 其实这个应该档案都在。其实就是 对对对， 补发一 份，补发一 份， 说明白一次。 啊、哎呀，对对对， 太刺激了。 好，你那里、嗯， 我这奋力的活着也比较刺激。 哦， 我中考之后，我爸说了， 奖励什么？ 一年不打我。 哎呦，好。嗯， 结果他没有做到。 哎呀，好家伙、啊！ 我刚才跟我老公说， 啊， 我老公还瞥我一眼，哎，你得多淘啊你！ 哎呀，就你这样，不是你老公内心就想我到底取了个什么呀？ 不是，但是我现在就能明白他这个微信名字了。 哦，叫什么？ 奋力的活着。 是，你要不奋力，你都活不了这么大啊！你这人家的奖励， 你都干过什么事呢？很好奇。 你奖励的是不打你一年啊。 感觉你跟大帅把大帅比下去了。 哎呀，真是，我 是个乖孩子了，跟他在一起。 不行，我得努力一下啊！ 你要奋力的比拼。 来来来，再来看一下。 永恒，我考好了呀。 嗯， 家里人不闻不问。这是虽然最短，但是伤人最深的信息。 对对对， 家里人不闻 不 问 不闻不问，没什么。所以你看， 就 造成了我今天连话题都互动不了。 还是个女孩、啊、 哎，刚才一只袍子包括七个 什么 起个什么名字都说今天上市的那个公司小米吧。哦、 嗯、也可能是大豆，没关系。 喂，就是哦，今天我们的听众里边有好多我知道啊、嗯、 那互动那个， 我有一次出去做华去做活动，然后差点说去做活动，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华为的一个工程师、 哦、 他说我哎呦天天听你节目啊、哦、这样 你快再说一手机，这不是俩了 哦， 再说一个就够了， 再说一个 vivo、 啊、 好、 啊、vivo、嗯、 白宇华为先生说，我收到两个录取通知书。 哦， 第一个通知书做工很粗糙， 嗯， 是一个外地我不知名的学校。 哎， 重点是我报志愿的时候根本没有填这个学校啊。 哦， 不过我还是没有浪费，用他办了一个移动电话的优惠卡。 哎呦，你太精了，难怪你能考上。 你这是不是学财务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啊，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等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上映。 这是你老乡呗？ 啊，黄渤请多的。 嗯， 啊，别表啦啊。啊，不是说黄，我不是说黄渤啊，我是说有一个口头禅，我经常讲，别表了啊。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别傻了， 哦、 别犯傻了啊。 就北京话，你别跟这二了，是吧、 啊、 是那意思 吗？对对对，就是青岛的一个方、啊、口头禅， 口头禅、 啊、表了啊， 说三遍了。 我不是说黄渤，哎呀，这怎么连、 啊、你不要解释了， 啊、我不解释， 好危险啊！ 啊， 另外呢，电影《大轰炸》日前发布了血色长空版的制作特辑，其中有关这个空战部分的幕后拍摄和全新正片画面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现。 喂、 那电影呢是会在8月17号全国公映。 还有《猎毒人》是一部缉毒题材的刑侦剧，上周末正式在东方卫视与江苏卫视开播。 这个戏也有于和伟 哦哟， 还挺忙， 今天这要火呀。 另外呢，百场明星版话剧《老舍五则》特别纪念演出将于本月27到29号在保利剧院与观众见面。《老舍五则》呢，改编自老舍先生的五个短篇的小说，由林兆华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雷克生、李成儒等等来表演吧。 嗯嗯嗯、 啊，还有徐德亮。 那、 嗯、其实这个挺值得期待的，我觉得。 哎。还有，再来关注一下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个板块即将与观众见面。来自中国、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南非六个国家的8台32场儿童剧演出将在暑期集中呈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在哪儿演呀？ 国家大剧院嘛。 哦，是，我也是多此一问。 曾经获得托尼奖、奥利弗奖等众多国际奖项的音乐剧《芝加哥》也即将登陆北京了，并于11月1号到18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 嗯， 哎呀，这暑期大家这种文艺文化的 活动 享受很多、 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啊。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She a 10, yeah, she bad, yeah, I love my baby. She a 10, she a 10, yeah.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liv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哎呀，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 搞笑， 对对，各种搞笑，还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都放假了，也来跟我们互动了。像轩轩说了，我终于可以在家听节目了。我是小学生，我的头像还好吗？非常的赞，长得特别像我这头像。 崔李雷肯定也觉得像他、啊。他就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考得好，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我喜欢的编程机器人。 哎，我告诉你，现在啊，编程竟然成了一门特别受欢迎的课程，就是给机器人编程，就现在好多培训班都会教这个机器人编程。嗯， 就咱们原来觉得啊，好麻烦呀、啊，机器人写一堆代码、啊。 它不是写代码，它就比如说编一些程序，就是让你，就是比如说做一个这种动作或者怎么样子的 啊。然后这还有耗子扛刀追老猫说啊，好的、嗯，全北京人都知道你妈妈扔通知书的事了。 还有 皮皮虾说那个挨打那个， 嗯， 别人都是人造革，你是真皮呀、啊。现在听众都一套一套的。 哎，对对对，还有林说了啊，大帅，你这头像照片是我拍的，就我刚才说构图不好、 啊，特别小 啊。他说我闺女当时才六岁，故意把她拍的小，这样别人就看不清楚了呀。哎，这聪明啊、 哦！哎，安全安全。 对、 嗯， 今年我外甥女和我老公的外甥女都参加高考，昨天我外甥女以658分被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给录取了。 哦， 658分啊！ 哎呦，都没见过这么大数。 哎呦，好家伙！ 别做加减法啊！ 棒棒的，棒棒的！你们那有做什么样子的庆祝吗？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你肯定是要蹭饭去吧？ 哎，来来，还有这个 家说了，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都傻了 哦， 发错人了 啊！ 我一女的给我发了一男生的过来，上啊，俩人名字一样 哦。 上大二后体育课遇到了那个男生。当年我的通知书果然是寄到他家了 哦、 哎，难道没有什么？ 哎呦，对，那你哎，就是你我特别就好奇，就你们两个后来有没有故事？就是你对那个男生有什么样的印象吗？你觉得他长得还好吗？就是你当时在内心有没有产生过一丝的冲动说，说、 哎、 这是一种缘分呢？啊，哎，你说是不是？我有点太八卦了。 高磊可能就停留在关注吃上，我觉得你不是，你比他更食人间烟火、 还有很多朋友啊说来了，就包括独狼说了，南美的一些球员好多是绰号、昵称，像贝利啊、贝贝托，那都是绰号。我上学时一个比较令我骄傲的事，就是小学6年级一次数学考试之后，老师讲卷子，全班同学，哎，这个啊、哦，马上先进广告，广告完了以后再说。 下回分解。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开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 5858 686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最近这段时间感觉雨水特别的多啊，这种天气还会持续很久吗？而且马上要入伏了啊，就是过段时间入伏了，天气会怎么样呢？ 啊，是这样的，北京目前来讲呢，本周的前半周啊，雨水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段咱们主要说一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看北京。那么目前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北部和东北部呢能见度比较差一些，都在1到2公里。目前呢，未来呢会缓慢的转好。另外啊，在昌平的南部还有海淀的北部，和这个怀柔的南部呢，有一些零散的这个降雨云团。城区在西城呢也有一些弱的降雨云团。上述地区呢，你特别是这个刚才这个像这个昌平的南部啊，还有怀柔的这个南部啊，包括这个海淀的北部，这些地区呢会有明显的这个短时的这个降雨天气。在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还有开车经过咱们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防雨，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本周北京的天气情况呢，刚才咱们说了，那个前期啊大部分时间呢是应该说阵雨多雷阵雨。目前来看，本周的大部分时间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特别是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京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本周的后期啊，北京的降雨就比较少了。本周的气温情况呢，北京最高气温呢，现在来看在25度到34度这个范围。前期呢温度稍微低一些，后期呢，特别是周五周六，最高气温呢目前预报能达到34度左右。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目前来看都在23度左右。由于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应该说呢，本周的大部分时间啊，体感是感觉比较闷热的。尤其是后期气温高，湿度呢也比较大，可以说这个天气呢即将进入这个三大天的模式。所以说本周呢，北京游玩的朋友啊要注意防雷防雨，后期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说完北京的情况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首先看看这个第8号台风玛利亚。目前呢 第八号台风玛利亚在台湾的东部，这个西太平洋的海面上，正在缓慢的向西移动，强度呢也有所加强。根据预测呢，这个台风玛利亚呢将在11号的白天，在这个福建啊，还有这个浙江沿海登陆。所以说，本周我国这个东海还有台湾，包括长江以南还有华东的长江以南、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呢，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目前预测呢，上述地区呢会有十级以上的大风，降雨也比较明显，有暴雨、大暴雨，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说呢，计划去上述地区的朋友，目前呢暂时要避开这个台风，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影响，暂时呢要避免去上述地区吧。那么本周呢，我国这个东北、华北还有黄淮地区呢，还有包括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华南地区，目前来看呢也会有明显的降雨。预测呢，这个大部分地区啊，应该是这个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在出现强降雨的时候呢，还会有短时的雷电，还有大风，还有这个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那么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呢，本周这个降雨目前来看比较少，晴热天气是比较多的。那么在江南的华中地区呢，应该说是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多的。总的来看吧，本周呢在我国大陆还有海上啊，天气都是比较复杂的，有台风的影响，还有明显的降雨，还有强对流天气发生。另外在西北呢还是高温炎热天气，包括咱们华中地区，这样的话对出行啊、出游啊都是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游和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这个和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吧，特别是夏季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快，天气预报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及时收听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目前呢需要注意的路段，姚家园路进京方向青年北路以东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在广渠路进京方向百子湾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呢需要关注到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南五环廊伐西桥到西红门南桥双方向，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在这样一个周一的早晨，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些充满着希望的话题， 嗯， 充满着美好的回忆的啊，就是各位，你们当年在取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人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吗？ 行为呀， 对呀， 啊， 对对对，做了什么事情奖励你呀？ 对， 或者是无动于衷啊，等等，哎，对，当然也可以说一说那个，你考了好成绩啊，家人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对吧？ 对 啊，像一位叫摩草儿的朋友啊。他就说了，嗯，说我来，我替我闺女发的啊，这是她口述，我记录。他说我每次考出好成绩，我妈都眉开眼笑的说，闺女棒棒的，下回继续啊。我要是没有考好，我妈就横眉立目的对我说，怎么回事，又马虎，下回再这样小心屁股开花。可是每次我都没有屁股开花，当然我也没有考得那么差，我该读三年级了。 挺聪明，挺聪明。 哎呀，就是 行文有起承转合。 哎，就是你不光起承转合，你看啊，他叫摩草儿是吧？ 嗯， 他老公叫一丈摩。嗯，其实我就想着他姑娘是不是该叫任盈盈啊？ 嗨， 叫哎周芷若也行。嗯， 姑娘可漂亮了。 哎，你知道他闺女叫啥吗？ 我一着急想不起来了。 来来来， 特别特别那个可爱，还挺高的，小姑娘。 哦，是吧？ 不是都见过两回了。 哎，但是我看那个摩草儿，这个一丈摩高吗？ 挺高的。 哦，那还说得过 去。摩草儿也挺高的。 哦， 真的。 对吧？ 比你 本来想使个坏， 这 没使成。 比你好像 别这个别拿我比，别拿我比。 啊啊啊！ 哎，一丈摩误会了， 闺女叫魔童。 哦，嗯。哦，闺女叫魔童啊，真的叫姓、就带魔呀？ 不是小名儿，啊、家里都这么叫的。 哦、来一家魔啊，来看肉夹馍。 你等着啊，一会儿一掌魔就来收拾你来。 来看看， 哎，我最可爱的这位听众朋友叫静， 嗯， 大帅，我刚停车，快说怎么退押金啊，在哪儿退呀、啊？ 哎，然后我给他回复了一下， 对，然后这是隔了几分 七分钟， 七分钟之后说退了退了，真快，不错，谢谢大帅。 哎，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位还没退的朋友是怎么回事？ 对，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摩拜单车是可以退押金的了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找到那底下那行小字儿， 嗯， 就可以了。 哎，对，就在我的钱包里退啊。 嗯， 再来看看许先生说，看过你们看过《匆匆那年》吗？ 看过 这个 电影 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当年高考，我真的是故意少做两道大题，是为了能跟我老婆一个学校。还好如愿了，我们现在孩子四岁了。 还好这是考完了我们互动的这话题。哎、 这个太强了，你知道吗？关键是你知道吗，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能够收放自如。哎，人家能够自给自足的控制我要考多少分， 对对对，那得是真正的高手啊，你挡着自己是高手不成？ 不，这心是得有多大呀。 就是他算的比较清楚、是不是、 这个太强了，这个啊。 这个匿名的说，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家已经波澜不惊了。 哦， 因为之前估分的时候那是惊涛骇浪。 哦， 我们那年先报志愿后知道分，估分的时候我比较保守，结果估出550多分。 嗯， 其实一模二模都是北京市前100名。 哎呦， 结果我这估出550多分，家里是阴云密布了好多天，时有老爹发个雷霆之怒啊。 嗯， 等到电话查分当晚，电话里传来620分的声音时，我那个委屈啊，大哭一场。 哎呦， 哎呀，你瞅瞅人这个是好学生也这么操心呢、啊，感觉。 其实，所以这个当时这种方法就应该不是很合理，对吧？你应该成绩出来，你再让人报啊。 对， 让人这不就懵吗？ 啊，我们也是先 对，就是这种方式其实很折磨人，对吧？ 反正各有各的情况，都在尝试嘛。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 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 哎，对对对， 天坛公园2018年将完成园内全部19家住户的腾退，位于内坛西南域的这个园林机械厂厂区整体搬迁腾退已经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公园将会沿坛这个坛墙设置步行道，形成环形游览空间，扩大游览面积 2.24 公顷。按照申遗师的承诺，在外坛腾退基本完成后呢，天坛有望在2030年恢复完整的天坛坛域的景观风貌，重现清朝乾隆时期的规制。 我住在那儿，我觉得也真是， 太美了， 超级舒服的享 受。但是我就想知道，当时那个工厂是怎么建到那儿的？ 不，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情况，就是各个地方都会有，包括有地方是少年宫啊，有什么都会占用。 哦， 现在都在腾退。像我小学以前也在东岳庙里。 哦， 后来也腾退了。 嗯。 再来关注天津吧。 好， 天津有个东丽博物馆免费开放。 嗯， 贝壳第一战国墓军粮城。为了保护传承和充分展示东丽区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天津东丽区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的东丽博物馆日前正式向社会开放。啊， 东丽博物馆是坐落于军粮新城，军粮城新市镇。军粮城新市镇啊，总建筑面积大约是3500平方米，是展示东丽及周边地区各类文物、图片、史料及收藏、科研展示、公众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城市历史文化博物馆。 你看啊，那这里边有啊，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陶器以及明永乐青花碗等文物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战国墓，我的天哪。 对， 博物馆开馆时间每周二到周日9点到16点30分，游客可以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呢免费参观，感觉不错。 哎，还有再来说一说上合峰会带动了青岛的旅游热。 你说、哎、必须你说、 这个必须得我说啊。最近某旅游调查机构推出了旅游风尚标，显示旅游暑期出游北方的海滨城市最热门，其中受到上合峰会的带动，青岛今年首次进入到热度榜的前十，预计青岛旅游七月将会延续端午的旅游小高峰。 七月境内热门目的地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西安、重庆、厦门、杭州、青岛、广州和南京，这些目的地的热度涨幅都在25%以上。青岛旅游热度延续了上合峰会后的上升势头。与此同时呢，山东其他沿海目的地城市旅游热度也有显著提高。像日照、威海都在热度涨幅前十。烟台热度也增长达到了66%。避暑和海岛是今年暑期出门游的热门主题。国内两大避暑胜地河北承德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热度涨幅为106%。浙江枸杞岛的热度涨幅也达到了103%。国内所有目的地当中热度涨幅最大的还是北京，涨幅达到了121%， 翻番了啊！ 北京这么热都来北京。 是，其实我跟你说一下青岛吧。青岛确实是最近呢这段时间特别的火。而且呢青岛那边的天气啊有一点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属于如果就外面太阳挺晒的时候，你只要随便找个阴凉地儿，它就很舒服， 不潮湿是吧？ 对，不潮湿，而且关键它有海风嘛，风一吹，它空气它就不会那么热， 还有海鲜的味道。 哎，另外呢，加上这个上合峰会呢，青岛整个的夜间的灯光建设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下，青岛还出现了龙吸水的景象，就是那个海上出现了 龙卷风、 龙吸水，那这个确实是很壮观啊！所以，当然你去，我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啊。 哎，我去过青岛 啊、 大家可以去那个啤酒博物馆逛一逛，喝两杯啤酒，吃点。 而且八月份马上就是那个啤酒 节 就开始了， 然后可以去那奥帆基地逛一逛。 哎， 然后那个原来德国水兵俱乐部吧，可以吃那个大肘子。然后我还说嘛， 你就别说了， 我怕你们都受 不了。再说旅游局该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 哎呀， 来看看啊，齐峰说，你们能想到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这种心情吗？哥们儿都说我神经了，说为什么不报首经贸，非要报个北京语言大学，报一个语言大学学经贸？我觉得你是最明智的，对不对？ 哦， 你说做经贸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达成交易啊，交易 对，就得谈判， 你不得说吗？是不是？所以你出来以后，你比他们多了一门优势啊，你口才好啊，对不对？ 人家学经贸的也不是说不教语言啊，你这好，一会儿这经贸大爷找你来了，大毛说，哎，这还是20年前的往事啊。 哦， 上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年级前20。 嗯， 98年世界杯天天看球，结果考试考得可想而知。 哦， 拿到成绩刚进家门，我爸就问我考多少名啊，我说55。 哦， 我爸上来一脚就踢在我屁股上了，叫你踢球，叫你看球。 哎呦，那今年世界杯看了吗？看球的时候有没有 屁股 疼啊？ 对对对。 再来看看啊，还有安说了，我们家丫头啊，3年级考试的时候，姥姥说，一门考100就奖励100块钱。哎，结果科学考了100，数学只考了80分。我正在这训孩子呢，你数学怎么考的啊？姥姥拿出了100块钱，来，孩子考了个100，给100块钱。然后我瞬间，我这个教育孩子的话，我都说不下去了。 看。姜还是老的辣， 哎， 就在坎肩上使杀招。 是这样啊，这就属于你看，你盯住了那80分，姥姥就盯住那100分， 哎， 你俩都有问题，我告诉你。 嗨，夏雪说，在别人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只有我还在苦苦等待。 哦， 当然最后拿到了，全家都很高兴。 嗯， 因为已经不抱希望， 就是在绝望当中又看到希望。 对对对， 这个是，就本来以为钱丢了，后来一翻口袋还在。 哎， 那时候简直真的是比自己多了。 别着急，现在家长可能已经不像原来的那样了， 啊， 都比较放松，不会轻易的去发脾气啊，训啊什么的。 就是现在，因为整个都大家都在说什么，什么奖励教育啊，鼓励教育， 这不100块钱吗？刚才给了，姥姥都知道。 对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还记得当年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家人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吗？ 哦， 或者是你考了好成绩以后家人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嗯，接下来说说全球趣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说一下奇闻异事啊， 这俩事儿都够有意思的。 哦，你说一说。 先说打哈欠啊，这大家平时都有，尤其一提到就免不了要打一下。 哎， 打哈欠是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可是你想过吗？在这简单的张嘴闭嘴一呼一吸的后面藏着不少健康秘密 啊。 美国又搞研究了 啊， 人一打哈欠平均只需要6秒钟。 嗯， 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在这短短的6秒里，你的大脑、眼睛，特别是你的肝儿，你的肝， 哎，真的，为什么说到打哈欠都要打一个哈欠？ 心理暗示极其严重。 但关键是我打完这个哈欠，我估计很多就是我们听我们节目的人都一会儿会打个哈欠，你信不信？ 对呀， 就是这么神奇。 你干嘛非得对着话筒打？ 我故意的啊。 大脑、眼睛和肝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好处。 嗯，别看这个打哈欠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动作，但它让你的身体多个部位都动起来。首先，你的嘴张大，你的脸部肌肉就运动了，你的下颚撑开，然后呢，让空气尽可能多的进入，这个时候空气再被呼出去。有研究表明，当打哈欠和伸懒腰结合起来的时候，人的平均心率会提高30%，大脑会分泌出让人感到兴奋的神经传递素，比如多巴胺啊、一氧化氮啊和一些种类的叫氨基酸。此外呢，专家建议打哈欠一定要和伸懒腰结合起来，伸懒腰是哈欠的引导，让身体气血更流畅，可以帮助补肾气、梳理肝气、扩展胃气、通肺气啊，对五脏都有好处。 这是美国专家说的话， 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医说的嘛。哎，但是呢，哎，我 现在想伸个懒腰， 我也想试试，一会儿我试试。 别打着我啊！ 哎，但是我想说，前一段时间刚说过一条新闻，就是这个打哈欠，人为什么会打哈欠，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过热了。 对。实际上它是最后分泌那点，就是那个努力撑着你的那种兴奋， 就像你的电脑已经太热了，你需要就赶紧散散热了。 哎，就是需要休息。 啊，好爽啊！ 哎呦，你过分了，不能因为说科学你就 哎 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这是在做科学实验，我这拿我自己做实验啊，好舒服啊。嗯， 这还是我上班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见过人对着话筒打一个完整的哈气及伸懒腰，搞得我也很难受嘛。 你也来一个吧。 我才不，我们说另一个啊，另一个也很厉害，意大利的医学专家也研究了， 嗯， 说这饭后您要吃了核桃， 嗯， 就能减少动脉硬化，增强血管的弹性。 哦，饭前吃还不行。 咱觉得核桃都补脑是吧？ 对对对对。 认为这核桃这种坚果当中含有一种成分，能够减少动脉的硬化，让动脉保持弹性啊。巴塞罗那， 哎， 有足球， 西班牙了。 哎，那一这个医院诊所的一个医疗研究小组也建议大家一天要吃八粒核桃。 哎呀， 哎，他们那核桃都小 啊，是吗？ 核桃都小，核桃仁都有点咱。反正比山核桃大不了，就奔着胡桃去的吧。他们那 火 啊，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嗯，哦，我这儿有特别感慨的， 你说 ，CC 说好久没互动了。今天说录取通知书，我对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的心情没什么印象了。但是三年前收到了儿子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挺激动的。今年又分别收到了儿子小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女儿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书， 哦， 都如心愿啦，去了想去的小学和幼儿园，所以很激动，很感慨，也很开心。 嗯， 孩子们进入了新的阶段呀。 这是一位家长的心愿。来，我刚才说实话，我说完了以后，那个就是瞬间，你要磊磊说瞬间打了两个，首席尴尬官说我正在打哈欠，大帅开始打了， 好，这个名字给你起到大欠啊， 大帅开始打了，结果我打到一半我就笑了，于是鼻子一酸变成了喷嚏， 这串了地儿了，这 对，还有苏童说刚打完，梧桐细雨说话这会儿功夫打了仨哈欠，莱蒙说立马跟着打了一个，竟说我都打得停不下来了，老想打你俩，真是啊！ 哎，咱们做一节目专门带着大家打哈欠， 哎，我觉得挺好，我觉得真的挺好。 哎，老这样容易缺氧。 嗯啊，你不能一直打大 腿，停不了。思细说啊，毕业都十几年了， 嗯， 还记得大学收录取通知书上特意提示。 嗯， 校区无蚊子，无需带蚊帐。 哦哟， 简直人间 这是在 天堂， 这是在哪儿啊？ 我也想知道这是在哪儿、啊。 居然敢这么牛的承诺，没有蚊子。 我今天上班坐个电梯还被咬俩包。 哎呀，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朋友，我来看一下。现在大家都在说打哈欠啊， 完全带偏了这个结尾的时候。 还有很多朋友问，哎，大帅你也跟我说退押金的方法吧？就是打开下载那个摩拜的 APP， 然后呢， 不是你要有押金你退啊？ 对， 你 进去以后你那个进入到个人账户里边有个我的钱包啊， 对对对， 在那个里边退啊。好，你想 幸福飞员说我们家孩子押金也是很久都没收到，后来发现查错卡了， 哎， 都不记得哪个账号交的。 哎呦，好啊，家伙啊， 大家这个注册的太多，有容易录啊。 ZYX 说了，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痛哭了一天，因为不满意，我一直在打哈欠，停不下来了。 送上这首歌，大家收一收。 对对对对对， 歌叫 我这首歌叫《人质》。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祝大家周一工作顺利，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 乐 七十二变。